想起我初次见你的场景，你眼睛在慌乱的躲避， 放屁，我才不会那样没出息，是你臭不要脸说要在一起， 一二三四我们一起做游戏，来聊聊彼此的小怪癖，不必闪躲不用担心，我想知道你所有的秘密， 你要记得我会欺负你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， 你是魔鬼你是惊喜，你是我的老 baby。手机能不能请你稍微别这么幼稚， 我乐意，这幼稚怎么了，还不是因为爱你才会紧张，你 一二三四我们一起做游戏，来聊聊彼此的小怪癖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我们都是彼此的守护天使， 你要记得我会陪着你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， 你是魔鬼 你是惊喜，你是我的老 baby。 也许有一天我们鸡毛蒜皮而生气， 但是请你一定要注意，不能摔东西，一二三四我们一起做游戏，来聊聊彼此的小怪癖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，我们都是彼此的守护天使， 你要记得我会陪着你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， 你是魔鬼 你是惊喜，你是我的老 baby， 你是我 你是我 你是我 你是我的 baby。